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网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您正在收看的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孔文啊。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这个在下边有一小栏叫直播间，大家点进来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了，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三位特别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先来引出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要刷新你对蒙古舞的概念。那么蒙古舞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先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蓝班人舞者联盟的创始人，也是青年的蒙古族舞蹈家，北京蓝艺文化的艺术总监西斯日古楞老师。有请古楞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三百弄，大家好，我是古楞，很高兴来到青年说，跟大家一起分享舞蹈的故事。 非常欢迎古楞老师。 欢迎古楞老师啊。 那第二位呢，同样也是蓝印文化的副总经理，也是合伙人，也是总监，经理总监，是霜雪的江南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CEO， 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的王鹏，也是我们蓝班人的联盟经纪人，请王鹏老师。 大家好，我是北京蓝印文化的经纪总监，我叫王鹏。 欢迎王鹏老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青年蒙古族马头琴演奏家，也是蓝印文化的副总经理合伙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乌日图戴来老师。也请戴来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们好，我叫戴来。 欢迎三位老师，欢迎三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刚才这个西斯老师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上来第一句先说的是一句 对 蒙语， 蒙语 啊，是早上好的意思吗？ 是 你好。 是的， 对对，还是要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稍微来解释一下啊。对， Sabano 就是蒙语的你好的意思。 是的， 然后我们经常蒙古族的朋友经常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打招呼。 是的，初次见面呀，好久不见呀，都用 Sabano 这个词来互相问好。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幸请到了三位老师，也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舞蹈，关于马头琴的故事。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要跟大家说几个舞剧，因为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蓝印的主创，然后导演还有主演嘛，然后近几天呢是从11月19号到11月22号，在剧空间剧场，我们的蓝印小剧场版的舞剧正在上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可以去买票现场观看。那现在我们先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舞剧究竟是什么。 平时我们会经常听到说有话剧，有歌剧，有音乐剧，那舞剧，可能一般朋友们听到的或者是看到的比较少，请老师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这个字面意舞剧，它就是用舞蹈去说一个，很有剧情、很有戏剧冲突、完整的一个故事。有的舞剧，大型舞剧可能几百个人、上千个人。那有最小的舞剧，可能是几个人，来跳。有大剧场版，有小剧场版。我觉得，任何形式、任何的一个舞种。都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诉说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就是完全不说话，是用肢体语言去 表达的。 所以说他的想象空间是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一个舞剧可能看的人不一样，他所内心给大家带来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就是那句话，一千个 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是的。 那我们先刚刚也是了解到了舞剧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中国有哪些跟民族舞相接近的以民族舞为主题的这样的几个舞剧。那我们第一个要盘点呢，就是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李白。这个舞剧呢是讲的是什么呢？ 李白呢是这个马鞍山市艺术剧院演出的一部讲述中国故事的新创舞剧啊。这部剧呢是2017年度的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项目，以李白的家国情怀还有拥抱山水的四溢情感为依托啊，开掘李白这个大诗人心路历程的同时呢，塑造出舞剧舞台上的李白啊。导演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导演韩宝全，服装设计杨东林老师，导演助理郑志老师啊。这部舞剧三位老师也可以给我们做个点评吧，做一个介绍。它的一些主要的特点， 这个你们搜的这个这个资料还有这个对，然后我想说一下，中国歌剧舞剧院是我的单位 啊。 我曾经在那儿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一直在那儿去跳舞，一起这个跟同事们一起。总导演韩宝全是我特别好的哥哥，也是蒙古族，也是我的老乡啊。一直在照顾我，然后导演助理郑志是我的同班同学，大学同班同学，所以说这部剧首演的时候我就去看，非常非常的震撼。它是服化道，包括这个舞蹈语汇，也是一个创新的一部舞剧吧， 包括灯光舞美。 是的。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是关于李白，我们一知道我古龙老师也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 是吧？ 那刚刚也提到了郑志老师是您的同班同学。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李白，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叫做《花木兰》。 花木兰这部舞剧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舞剧《花木兰》呢，对我国的传统故事进行了艺术创作的再演绎啊，与中国传统的花木兰形象，大家之前印象当中可能会有所不同，更多的呢是想表现和追求和平的主题，传递着一种无私、负责还有担当啊。舞剧当中，花木兰呢心存天下，具有民族大义精神，这非常符合我们国家传统文化当中所讲求的道义。但这种道义呢，不是仅停留在一个小群体当中的道义，而是上升到了国家、民族还有人类的高度。导演周丽亚、韩真，编剧朱海，主演呢郝若琪啊、黎星。 这是花木兰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也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就是这些资料我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王鹏老师昨天晚上连夜加班发给我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那我们再请古龙老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剧吧。 花木兰，这个剧是没得说，真的特别好看，而且这个周丽娅和韩真这两位，当代年轻一代的导演的一个榜样，他们两个出了很多很多好的舞剧、好的作品，我们也不断的向他们学习，争取。可以 让自己的舞剧 对做出更好的舞剧啊、嗯，这样啊。 这也是刚刚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花木兰。我们知道花木兰是一个从小到大大家都非常认识的一个人物，她的那种大义、大国家的情怀，还有那种虽是女儿身，但是有男儿的担当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也是值得大家去学习、去了解的。 英雄气概 是的，巾、帼不让须眉。 对，而且是有这个多种艺术形式来不同侧面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艺术语言。 对对对，我们知道花木兰有动画片， 对， 有电影， 对， 有现在我们也了解到了有舞剧， 也有歌剧， 也有歌剧。我们还知道，迪士尼还做了花木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电影。那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花木兰的舞剧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对，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舞剧呢，十面埋伏，哎呦，这个咖有点大了啊。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2015年创作的一部实验性舞台作品。杨丽萍老师说呢，说这个十面埋伏啊，不仅在于对传统的复苏，还有更多的现代意义。埋伏呢，不仅仅是古人的恐惧，说现代人也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埋伏在比如说外界的呀、心灵的呀，时时刻刻啊，这是很多现代人普遍的很人性的这些东西。他想用这部现代舞剧呢，告诉大家如何避免被埋伏的恐惧。 那其实这部剧当中有一个非常多的非常大的亮点，就是万把剪刀。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图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在舞台上面呢是有很多很多把剪刀半悬于舞台当中，闪烁着寒光，隐喻着恐惧、不安和暴力，有大祸临头的这个压迫感。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当中后面的这些闪着荧光的就是这个剪刀。我觉得这也是对于这部舞剧的一个极大的亮点。不知道古龙老师和王鹏老师，您有没有说去看过这个剧呢？ 看过， 当然看过，当然看过。这个，这是杨老师的，一个，我觉得也是用心做的一部剧。然后 古龙哥离话筒可以近一点。 然后非常非常的现代。然后也不失他的这个。民族的一些 特色， 这是真的也是一次创新。 我们知道杨老师他是做孔雀舞的一个，这是他的独创还是发扬光大的东西呢？ 您是说十面埋伏还是孔雀舞？他的成名作就是雀之灵嘛，他就是他本身也是云南人，所以说应该是从小是 受孔雀舞的熏陶，然后我们知道就是那可以说就是杨丽萍老师是把孔雀舞发扬光大 的 一个人。那她的舞蹈当中有很多关于傣族的一些傣族的一些民族的一些东西。那在十面埋伏当中有没有很多的孔雀舞的元素或者是傣族舞的元素在呢？ 这个里面是应该说没有。就是完全是一个走内心的一个东西。 就是舞蹈表现当中不仅仅是肢体语言，更多的是内心的情感。 我觉得舞蹈的外形最终在舞剧里面说外形可能是一个次要的，最主要是内心。 这是舞者的一个内心。 是的。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十面埋伏，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而且是杨丽萍老师去导演去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舞剧，大家有空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个舞剧叫做朱桓，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承制，上海歌舞剧团有限公司出演，上海京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运营的。编剧是罗怀珍，导演是童瑞瑞，演员是朱静杰和王家俊。那这部剧其实刚才昨天晚上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王老师没有给我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介绍，在这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首先是他这个主演叫朱洁静 啊。朱洁静 对对对 哦、oh, sorry sorry 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就是很棒的现代舞演员。但是他的古典舞啊、民族舞啊什么的都也很棒。他也参加过咱们 武林争霸 节目，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舞蹈圈也是家喻户晓的。很多人拿杨老师、杨丽萍老师跟他比喻。所以说这个他的 我刚才说的他的内心表达和他的外形表达是、嗯、完全是达到了一定的一个境界。 嗯 嗯、这部剧也是在国内外演了好像几百场了。 哦、 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嗯，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个朱桓的一个故事，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舞剧呢是叫做《天路》。那《天路》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肯定是关于这个铁路的， 铁路， 西藏的铁路、 哎、会想到西藏。 嗯 啊，天路，因为这韩红老师有首歌是不是叫天路？ 对，是 是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啊。在《天路》创作之初呢，编剧罗宾老师啊，从那些信仰天地的人文血肉铸就天路的壮烈故事当中受到了灵感与启发，写下了这个筑路与新路交织的前行故事，并根据舞剧艺术的特征呢，强化舞蹈性与戏剧性啊，以生动的人物刻画、扣人心弦的情节，描绘出了青藏铁路建设者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的精神，还有这个汉藏人民之间的这种深厚的友谊啊，这样的一部剧。 是的，那大家可以了解到《天路》这部剧其实是讲的一个修铁路这样的一个艰难，然后汉藏人民的友好发展。其实在《天路》这首歌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就是有很多非常感人的一些情节在里面。那这部剧谷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吧。 嗯，因为最近或者是从去年开始，天路这个名字我一直在听。 嗯， 因为有很多的地方都在排天路、 嗯、 我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什么意义， 必然。 嗯，那这个那包括国家大剧院呐、啊、铁路文工团呐、啊 嗯、 还有民族剧院呐、啊 嗯、 有的叫天之路，有的叫天路、 嗯、 有的什么很遗憾， 没有看过是吗？ 这三部我都没有看过。 他们没给票是吗？ 不是，可能是确实时间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应该好，还有一其中一个还没有上映，正在排 民族剧院的这一版， 所以说这个我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但是这个我们的消息一直在。一直在听这个天路的消息、嗯、不管是天之路也好还是天路也好，不管是国家大剧院也好，民族歌舞团也好，还是铁路也好，希望他们的 舞剧能够圆满成功， 对，能够大卖，或者是能够被各界认可。 这也是古愣老师对天路的一个希望，一个期冀了。那天路既然我们了解的不多，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了一讲刚刚他天路讲的是什么。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舞剧呢叫做昭君出塞，不过他后来改名叫昭君了。我们知道昭君是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那他通过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把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解决掉了。那这部舞剧呢是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通过演员们细腻的处理和丰富的表现力，不仅展现了王昭君落雁的美貌，更刻画了昭君出塞的心路历程，表现了其在汉匈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深远的影响，塑造了非常丰满的人物形象。 对。然后我其实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直播平台啊，然后这个有朋友叫 Summer 说爱蓝印啊，还有这个毕力格这位朋友说古愣厉害了，给你竖了一个大拇指。是朋友吗？亲戚？还都是粉丝？ 这个因为蒙古族叫毕力格的人 太多了。 对对对， 哦，很多。 您刚才说那 但是肯定是一老乡。 应该是 老乡。 因为蒙古族他内蒙也有， 对对对， 青海、甘肃啊，这些云南都有这个蒙古族，所以说不管是哪儿的吧，应该都是同胞。 哎呀，你看，是的，是的。 这个朋友叫玫瑰，啊，不是玫瑰，叫玫瑰。他说古愣棒棒的，还是以女性头像的照片。 啊、哦。 对，也是非常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 对对对， 我们今天在视频直播当中不仅可以看到古乐老师、王鹏老师还有戴来老师三位在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跟大家跟我们访谈的一个现场，同时呢在下半时段我们的戴来老师还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马头琴表演，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刚刚聊了很多的舞剧，我觉得今天要聊的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蓝印的这部舞剧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蓝印的这个海报，是这样的，它是一个非常两个人的半张脸。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这张照片来说的话，海报来说的话，照片的面对我的左面的是萨满，这个右面是一个灵魂，然后这部剧是以三个角色组成的，灵魂、躯壳和萨满，然后这个因为蒙古族一直是萨满嘛，就是信奉萨满，它是一个独有的嘛，然后我也 在舞剧当中， 对，我也不去过多的说这个然后这部舞剧是由一个蒙古族青年在这个繁杂的这个当今社会里面找不到归属感，又很迷茫，然后他又想家，又想在这个城市里待着，又想把民族的东西，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去给别人，让别人知道，但是又找不到出口，就这样挣扎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在心灵上吧，或者是在自己的一个脑海中，这个萨满的出现， 包括灵魂的出现， 对，萨满就像像这个去病的一样的嘛，所以说，从这儿引发的一系列的种种的一个 故事 情节，对对对， 这您这么一讲我就知道了。我昨天在看的时候，我其实发现就是您在就是在光圈下面，然后会有三个舞蹈演员，其他的舞蹈演员，然后穿着那样的衣服，我说这是。感觉像是一个那个行走的人体， 对，恶魔， 对对对，特别像恶魔，像饿狼一样的，然后会有的时候会就是会发生一些冲突，然后你会跟他们做斗争，他们到最后又控制了你，然后就一些我就会觉得好像结合我自己来看，好像就像我自己生活在北京一样，被房租、被工作打压去折磨，结果不得不跟着这个。 还有双十一 不得不跟着他去走，不得不那个 是的。那我们这整部舞剧可以说是就一个男主人公这个人物存在， 对， 其他的都是他自己脑海中想象的好的坏的，他的负面情绪。你刚才有位刚才说到的这个像行尸走肉一样那样的，他就是一个人的负面的情绪，他在吞噬着你，他用就想尽办法去把这个负面情绪给压掉，或者是赶走，但是这个你自己有的时候真的控制不了，就像我这个故事也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吧，你说我在北京，我从2000年到北京一直到现在，我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过，我又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又毕业以后又在中国歌剧舞剧院，现在又离开，又自己做这个舞剧也好，自己有一个小团队也好，这个一步一步听起来好像是很顺利，但是真的不是，我也想家，我也想草原，我也想我的家人，我的父母，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是像你那样你想了就可以回去， 是的， 你想了就可以去做得到，这个在地铁上，在公交上，真的我很迷茫啊，做什么事情都很这个没有头绪的时候，只有回到家关上门，放上我们民族的音乐，心才落地，才觉得自己这个才是家，这个才是归宿。但是 把歌停掉，即使在家里面他也没有一个归属感， 嗯，又会产生焦虑。 对对对对、 啊、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吧，然后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 没错， 就那个阶段， 嗯， 但是我从那个阶段走出来，我也想把这个情绪，这个阶段的故事讲给大家， 嗯， 这个不是一个蒙古族的一个故事，通过蒙古族讲的一个当今社会年轻人的一个故事， 嗯嗯嗯 嗯， 对， 这也是我们蓝印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嗯， 其实刚才有聊到说在跟自己想象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去做斗争，最后又有萨满的人物出现，然后给自己像是一个洗礼一样， 是的， 嗯，然后又会充满朝气，充满正能量的一些、嗯、内容会出现。那其实这部舞剧我们有很多很多想要跟大家聊的东西，我们在下半个时段呢将要跟大家具体的聊聊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舞剧，里面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内容，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嗯， 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7，能收听我们的节目。要收看的话呢，这个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里啊。刚才呢上半个时段，这个几位朋友跟我们说话 ，Summer 说牛牛牛，然后比利哥说哈哈，说我是古愣的师弟。然后 Summer 还说古老师加油，坚持自己的目标，你们是我们的榜样。 嗯，谢谢，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三位老师， 分别是西斯日、古愣老师，还有乌日图大来老师以及王鹏老师，三位老师再次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广告回来， 广告回来，接着聊。 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 刚刚在上半时段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蓝印的舞剧，它究竟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就比如说，自己在低沉的时候跟一些不好的想法去做斗争，然后在就是后来又想尽办法去让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心态让自己有正能量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我会发现在舞剧当中，就是这个萨满的这个人物每次一出现，就会好像是整个就是主人公就像接受了一个洗礼一样， 是 他就完全精神焕发了，就不一样了，好像就是好像你在北京没钱了，爹妈给你打钱了一样。 这个比喻非常好， 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的。 对对对， 他这个人物就是主要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 这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就是我也不好说。因为这个萨满要说的话我可以说很长时间，所以说这个然后 那我 就咱们时间有点短， 对，所以跟 行。 那主要就是他就是以一个洗礼人内心的一个形象而出现 的。是的，他是在我蒙古族里面是真实的存在的，也是在脑海中心中存在的一个特别神圣的一个角色， 像家一样的。 对，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尤其是这个像古愣老师还有这个戴来老师，都是从小在这个 内蒙古 啊， 对，纯蒙古族地区 啊，蒙古族地区长 大。我也从小在内蒙古， 是吗？ 我也是， 我是半个。对，因为这个我的父母原来他们那个时候是从张家口迁回来的。 对， 所以我自称是半个草原人。 哎呀，那就 都一样，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对， 大家都是一家人。 那咱们五个全是草原人。 对，全是草原人。但是我想这个问问这个就是纪伟老师，你们小的时候生活环境对家的那种感情，可能又作为这个蒙古族人，可能对家乡啊，对草原，可能更有那种特别深厚 的 感情。 是， 对， 我记得特别清，就是清楚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是，我们家有，不是这个科尔沁草原啊，半牧半农， 半牧半农， 就是也有就是耕地的，对， 有畜牧的， 也有这个，所以说这个生活很丰富， 然后我记得家庭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嗯 啊，但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嗯， 跟着我的弟弟啊，或者是跟着我的哥哥呀、姐姐啊什么的，在那个农村啊、牧区，一起冬天滑冰啊、打雪仗，夏天去河里、河边西辽河，在那里面游泳，这些都很。就是很清晰在我记忆里面， 嗯， 但是现在回去以后现在已经禁牧了， 嗯 嗯， 就是科尔沁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是不能去畜牧业了， 嗯嗯， 只能是农耕，所以说这就一半的记忆已经没有了， 嗯 嗯，再加上以前的那个环境，现在家庭条件都好了，有的都起了小二楼， 嗯， 包括西辽河那个水现在也没有了，已经干了， 啊， 所以说这个 童年的小河没有了， 对童年的这个记忆，现在就是没不剩不了多少了， 剩不了多少， 嗯，所以说，尤其我又来到这个北京这种大的城市， 嗯， 然后我内心是特别想回到那个时候的，但是我回家以后又没有那些，有的时候确实是很空，心里很空的， 嗯。然后在北京这样的一个这么繁华的大都市生活打拼的那种艰难和不易，然后回想到自己小的时候那么快乐那么简单单纯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内心的这种落差，我觉得凡是在北京打拼的这些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昨天王鹏老师跟我说古楞老师他是一个心怀草原的人，这部舞剧其实也包含了很多他对草原的那种怀念。 对，我等于是进这个团队相对来说比较晚，是在他的大剧院版的首演之后，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私底下是很好的兄弟，我们三个是很好的朋友，包括我们这个团队现在还有一个我们没有来的包巴特尔老师啊，我们哥四个关系都很不错，然后工作上呢又都是同事关系，相辅相成，我们分工都很明确，我们并不是团伙 团队 对 对是这样，就是在我知道的哈，就是古楞老师在创作《蓝印》这部剧之前，实际上他已经在进到中央民族大学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萌生这个想法， 嗯， 那会儿呢可能他的能力也不够，他的想法也不够，他的财力也不够，就是没有人去这样的去支持他，只有在他个体壮大了之后，他所有的这些兄弟啊所有的想法才能更成熟，然后毕了业之后到中国歌剧舞院去工作了这几年，包括咱们之前说的那几部剧都是中歌的班底，因为那中国歌剧舞院应该是一个殿堂级的这么舞剧生产单位了，对，所以古楞老师就是在工作之后可能相对来说更稳定更成熟了，他才敢去尝试做这部蓝印的舞剧，之前古楞老师也没有介绍蓝印这部剧跟别的舞剧它是有突破，它是有区别的，蓝印这部剧呢我昨天可能与为去看， 对， 它是一个小剧场版的，我们有缩减有修改，但是它是从头到尾是贯穿的，是没有像其他的戏剧一样是从一幕到一幕到一幕，它只有转换，这个是一幕到底啊，我们电影叫一镜到底，我们这是一幕到底，对，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对演员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允许我们出差错，虽然我们没有瑕疵， 对， 然后这部剧在他这个工作之后，这个创作了这部剧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对， 所以就是工作当中的积累也对于自己舞剧的创作有了很多的丰富的内容，这个蓝印的这部舞剧我昨天去看的时候， 昨儿去看了， 我昨天晚上去看的， 哦， 就特别震撼， 啥感受，除了震撼， 不是今天晚上你可以去 今晚上还演 、哦，一直到22号， 对，就是今天晚上 到今天是最后一场了， 对 、哦，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 对、那这里面就我会有一个这个，就是作为我们舞剧演员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一部剧要上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从排演，那么到现在可能这段时间都是这个公演的阶段，那就是古楞老师是每场戏都要上， 是的 啊， 目前为止每场都我在跳， 每场都要上，那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专业的一个舞蹈演员舞剧演员一个工作的一个常态， 是的 啊，就是然后现在还一镜到底， 是的 啊， 对， 那这个精神状态还有这个身体状态，就会不会很疲劳，还是也会很享受的这种？ 就是现在我内心是很享受的，但是身体就像昨天晚上被胖揍了一顿一样。 这什么梗？ 真的就是我年纪也。也不能说老，也不年轻啊，在舞蹈行业里面，三十四五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那又全场贯穿，基本上我一直在台上，而且我身上有很多处的伤病啊，但我一直在坚持，就因为蓝印是我们这帮人就像我们这帮男孩一起生出来这个孩子一样，这个生孩子本身就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男孩把这个蓝印生出来，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像宝贝一样，比宝贝还要宝贝 啊。那现在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正在这个演出的阶段，那现在就等于说是我们养孩子。 是的， 然后包括这个可能据我了解啊，咱们这部戏是在2016年的时候 首演 啊，然后经过了这次也是一个全新的升级，然后调整，这个再次跟大家见面。 是的，现在刚刚学会走路， 刚刚学会走路， 还没有跑。 它是一个我们之前的蓝印是做的大剧场版的， 是的， 然后现在做的是小剧场版。我觉得小剧场和大剧场最大的区别就是观众可以离演员更近了。我昨天在前排嘛，然后我就是甚至可以听到舞蹈演员的呼吸声，就是那种震撼是你大剧场完全感受不到的。我觉得这对于观众来说是一种特别难得的享受，但是对于舞蹈演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是的，就是小剧场的话真的是所有的功力都摆在眼前。如果大剧场的话可以，它因为有距离，然后灯光啊，就是灯光服化道这些东西一冲，它就可以画面感就很好，但是小剧场不允许，全靠你的肢体，全靠你的内心的一个独白，去怎么去让观众知道你的内心。第一个是用你的 表情、 眼神、表情，包括刚才雨薇说的呼吸的轻重，第二个才是用你的舞姿，是这个动作。如果大剧场的话是可能是这么很大的剧作，但是在小剧场里面是必须要点到为止，如果大了很浮夸，如果小了动作不到位，没有视觉冲击，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范围之内嘛，所以说小剧场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尝试。 那在就是中国的现在的舞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做小剧场的舞剧多吗？ 据我们所知是不多，因为在全世界也不多。全世界现在有一种说法叫舞蹈剧场，实际上跟这个有点类似哈，但是小剧场是一般人不愿意去尝试的原因，就是它容易露怯。大剧场呢可能对它的这个 包装得很好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当时谷老师要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一直是本身这个剧的配置就是大剧院的配置，大剧场的配置，上千人的座位的配置，然后谷老师要做这部剧的想法是他想挑战，他一直在突破自己，包括做蓝印这部剧，他是突破了以往舞剧的这种概念，包括以往舞剧的这个常规的传统的手法，他全部都打破掉了。然后他现在要尝试这个小剧场。为什么刚才老师也说，在这个古愣为什么要自己去跳？他想，第一，他想尝试；第二，他也想，作为一个蒙古族青年舞蹈家，他有这种情怀，他想引领一下。至今为止，蒙古族题材或者这个和现代舞剧结合的小剧场版呢？据我所知，可能是很少很少。 应该是，小剧场版的现代舞啊，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多一点，民族舞、古典舞、中国舞这样的，基本上小剧场是很少有这样的舞剧的。这都是，比如说个人专场啊，这样的可能会有，但是现代舞是很早之前就有小剧场的东西了，但是民族舞是，这我觉得是，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国西最南，虎选首席海风，它以566万整地，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大家在这个一段广告和整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孔文的目前的状态。 我这换了个凳啊，这为什么要换了个凳呢、哎、是吧，因为我那个凳让给了戴来老师，戴来老师现在已经在表演区就坐啊。然后戴来老师究竟要做些什么呢？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可以听一下啊。如果现在大家没在开车，有时间啊，不上班，领导不查岗的话，大家可以把关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下边有一个直播间，大家一点然后就进来了。然后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啊，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看到一会儿带来老师可能会给大家带来的表演。然后我们的这个在直播间呢，刚才又有朋友跟我们互动，这位朋友叫做思密达，他说蓝印舞剧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还有叫 S4 叫露露，他说加油孩子们。这是谁？ 应该是个大姐 啊，应该阿姨对，然后是还有朋友说这个昨晚的演出真震撼。还有说这个蓝音是最棒的，加油。今天直播间确实来了我们很多的蓝音 的粉丝。蓝音 的粉丝 和朋友，好朋友们。那刚刚卖了那么长时间的关子，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把镜头切到我们的表演区，我们的带来老师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正在比划一下 酝酿感情。 酝酿感情。那我们带来老师要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带 驼高之歌。 驼高之歌是驼高之歌，也没听过，咱们来欣赏一下吧。有请戴来老师。好。 个马头琴的现场和我们平时听到的音乐里面的有马头琴的伴奏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戴来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刚刚弹的这个拉的这个曲子，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您可以把那麦掰起来。 OK。 嗯，小心琴，小心琴。 没关系。 嗯， 你是外国人，老说英语。 然后呢，驼羔之歌呢，实际是讲的一个母骆驼。然后呢，他生下小骆驼以后呢，他就开始不要他了。 啊？为什么？ 就是 养不活。 不是养不活， 让他自食其力应该是。 对，让他自食一个其力吧。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牧人呢，觉得就是特别可怜的小骆驼。 嗯。 因为特别小的骆驼是，如果是人工养的话，会很难成活。 嗯。 然后呢，他就是走到这个母骆驼的旁边，然后请来了一位马头琴的琴师。 嗯。 对，然后呢，再找一个唱长调的一位长者。 唱者。 对，然后呢，他们就是边让那个给在那个母骆驼身边边拍这个母骆驼，然后呢，琴师就边演奏这首歌曲。 嗯。 然后呢，边演奏，然后呢，旁边那个长者就开始唱这种长调， 蒙古族 的这种 长调， 然后再加上那个大自然那种风声。 嗯。 风声是就是也是一种伴奏的感觉。 呼呼的。 完了，他就马头琴这样一响起。 嗯。 有没有这意境了？ 嗯。 然后呢，他边拍的，然后母骆驼就开始慢慢的流下眼泪了。 嗯， 他的眼泪，骆驼流眼泪的时候，他就一直流得很多， 嗯， 他流得很快，然后他不像我们腼腆的时候， 量 对量很大，他一直对， 一直哭，嗯， 然后呢，这时候呢，母骆驼就那个主人就把小骆驼把他拽过来以后，然后，就把他领到母亲的肚子底下， 嗯， 然后呢，母骆驼就用小头就顶他母骆驼的那个肚子，这样， 嗯，嗯， 然后呢，母骆驼慢慢的就接受他的孩子，然后他就可以吃奶了， 哦， 啊，实际我演奏这首歌稍微有一点的伤感， 是的， 嗯，对， 马头琴有没有比较欢快的一些？ 有啊，当然有， 嗯。其实刚才一直过了那么长时间，戴来老师一直一句话都没说。 嗯， 我觉得现在可以让戴来老师再给大家来一个比较欢快一点的歌曲吗？ 好的，好的， 嗯， 可以。 非常感谢我们。 好，我们再次掌声有请戴来老师。 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呢？ 万马奔腾 是马头琴里面非常非常经典 的 一首曲子，嗯，我们可以来听。 我的天，你们有没有想过在青年说的节目当中会有马头琴的表演？ 万马奔腾的曲子。 嗯，万马奔腾的曲子。辛苦辛苦戴来老师、嗯、辛苦 辛苦。谢谢戴来老师。 嗯，哇，就是你我从来没有想过在现场听马头琴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你什么感受现在？ 嗯，就是震撼。嗯、刚才的那个关于讲骆驼的那个那种的伤感，然后现在马头琴的这个万马奔腾的这种豪放、哦、这种激烈、嗯、这种马的嚎叫嘶叫的这种。 嗯，你看我们这位网友朋友说 网友说什么？太棒了，想喝酒了。我觉得这是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感觉对了，这位网友。 感觉对了， 感觉对了。 嗯， 对 嗯，我们蒙古族，尤其内蒙人、蒙古族，他们都会就是，哎，今天有局，咱就喝，一直喝。 啊，雨薇， 哎， 你会骑马吗？ 不太会。 你会射箭吗？ 不会。 那你会啥？ 我会喝酒 啊， 能一直喝、啊、喝死你。 这感觉也对了。 对对对对。 那刚才呢由我们的戴来老师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精彩的两首马头琴的曲子。那戴来老师在蓝印的这个团队当中其实也是担任着马头琴创作包括演奏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请戴来老师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介绍什么？ 介绍一下蓝印的这个音乐创作工作 啊， 打个汇报。 对， 嗯， 这个这是个戏精，这个 嗯，戴来老师今天早上， 戴来老师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这叫怎么讲？叫琴瘾是不是上来之后是不是没有点没拉够的感觉？ 感觉还想再？ 对我有那样的感觉， 有这样的感觉是吧？啊， 因为就是。你跟这个就是演奏者跟琴时间待长了以后呢，你对琴有一种依恋、 啊、 依赖感、 嗯、 就像你每天吃饭你突然中午饭不吃了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饥饿感。 是的、 哦、 对，任何一个比如说舞蹈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如果一天要不跳的话或者两天不跳他们就心里边特别难受。 嗯 啊，那必须得把它演奏够了 过个瘾、 嗯、过个瘾，然后心里边就有一种成就感、嗯、 那咋办呢？那 就像你们如果说如果你们不主持的话你们肯定也每天都 就我们也没事干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对是这样。然后呢就我跟琴的一种对话吧，我讲一下大概我跟琴的一种对话。比如说我跟琴在一起就是就像一个交往的女朋友一样的感觉、 嗯、 对，因为琴你跟她在一起你演奏她你对她好她就是回报你就是好的， 嗯， 她没有不会有另一些想法在里边。比如说我对你好，然后那女的说不是这个，如果是换成人换成人的话，那女的说好那我再换个心眼换一个看这样的。不是，你这就很简单，你对他好他就会回报你多少、 嗯、 就是这样，所以我特别体会这种感觉。 嗯 嗯嗯，所以是这样。嗯， 这是马头琴带给戴来老师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作为戴来老师的同事包括朋友兄弟，两位老师王老师国老师一定会有其他的想法吧。 是，那我先说两句。戴来是我的发小。我们从家是一个地方，然后中专是一个学校，大学又是一个学校，然后那毕业以后我们又 走到了 一起共 多年，你不烦吗？ 提出问题了， 就是这就跟我的舞蹈一样，有的时候也累，但是我也想。这个就是 啊，是这种矛盾。 对，带来这块也是有的时候，那烦，谁都会有烦啊。 嗯， 就是比如说话赶话呀，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是有一种依赖啊，兄弟的依赖啊。 嗯， 然后他的马头琴是，我见过马头琴里面最有感情、最有表演。最能把人带进去的一个演奏家。这是我跟谁都说，跟其他的马头琴演奏家我也这么去说。他确实是好，这个是不容置疑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他的琴房就在马路的边上，是我记得是二楼还是三楼啊。 二楼 二楼是吗？ 然后他开着窗户在那练琴，我就会拿小石子小石子去 砸他 玻璃，然后就感情那种感情你们知道吧，嗯嗯嗯，就也 出来玩啊 不是，我是这样正拉着投入，当当有人砸玻璃，然后我这一开窗看谁，我一看是他 算了吧、 哎、 算了， 下来玩啊 对，他说下来玩啊，别老练琴了，说 是那个时候他们在他们的上课都是在琴房嘛， 嗯 那就是很多不像我舞蹈，就是上 练功房， 对，他们是我舞蹈是老师 带着， 对，带着，他们可能大多数都是自己去自习自练这样的状态，因为他们的老师就一个， 嗯 嗯，就一个马德琴老师，我们是几十个呢， 嗯， 对， 所以说这个自习比较多，我总是打扰他，但是呢，这个 还是练好了， 对，还是练好了，就是从中专开始一直到大学，一直都是很棒很棒的一个演奏家， 嗯。这是古愣老师眼中的这么多年兄弟的带来老师， 是的，而且在我们这个蓝印这个团队里面也起到了就是关键性的一个角色，他的创意啊，他的这个对音乐的一个理解呀、啊，啊，对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意见，包括有的时候就是舞蹈方面他都会给我们一些建议，他的舞蹈的感觉也很棒， 嗯， 然后他也会偶尔去抽出时间来给我们这个团队去 上课， 对，上这个 太翘了，主要 上这个马头琴课，让我们去接触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民族乐器，这样， 因为马头琴这刚刚说到了只有一个马头琴老师，那是不是马头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学的一个乐器？ 嗯，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可以， 对，可以这么说， 对，因为是马头琴，它不像大提琴和小提琴，它是一种人工的那种，是往下摁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力量这样去摁一个东西的时候是自然的，我们是从侧面去顶它的，就是用手子盖和这个肉接触这个顶，去这边去人为的去顶 侧顶， 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会给一种人为的这样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他比如说我情感了一丰富了以后，我使劲顶了一下就跑调了，如果说我稍微 放松 了一下，哎，这个 也跑掉了 、 就是首先你的左手必须是一样的力度，而且练到一二三四指是一样的力度，这样是很难的，就是因为你就是情绪一激动了跑掉了，也就情绪不激动也跑掉，反正必须保持着那样的一个状态， 形成肌肉记忆。 对，非常 这个我学了几堂课以后深有感受。 嗯， 就是我那时候觉得我因为我自认为我跳舞的感觉很好，我对蒙古族的这个文化就感觉都很好。我如果我拉的话会是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学了几堂课以后，真的。 特别难， 我真不想学了我还是想还是好好的跳舞吧， 但是他学的是最快的，他的悟性高， 艺术之间都是相通的 对对对，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确实是难， 对，是难的，那戴兰老师在蓝印的这个团队当中音乐创，因为我昨天去看了舞剧，我觉得舞剧的这个音乐特别好，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好的音乐，包括你情绪激烈的时候的那种急速的快节奏的音乐，包括你沉浸下来的平静的这些悠扬的平静的音乐都非常好，那在这个音乐创作过程当中，戴老师有没有一些就是贡献或者指导或者是 这是这样的，就是做这个我们蓝印舞剧的这个音乐的时候，戴老师是他没有亲自去那个在现场，他有其他的工作，他不只是一个我们的音乐，还是我们的副总啊，还有其他的重任在身，他只是给一些其他的意见，但是除了这个蓝印，别的一些音乐都是他自己去拉也好，去 创作也好， 去录音也好，这他其他的是他自己做的，因为这个蓝印这个剧音乐是从头到尾都是原创的，所以说这个在这儿放的精力是 会很多， 对，会很多，甚至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他有其他的事情，所以说这块 前期沟通完以后就交给一个专门做这个 音乐 的 人 去处理。 那时候我去国外了，对， 去国外玩去了、 嗯、没有演出去了 下来玩啊这是刚才也简单的跟戴来老师聊了一下，那我们接着来、嗯、再来聊回舞剧啊、嗯、我们知道蒙古舞和现代舞是两种不同的舞蹈，那我们知道这个蓝印这部剧呢也是把现代舞和蒙古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刷新你对蒙古舞的概念。 哎， 传统的蒙古舞大家可能认为抖抖肩膀啦，顶顶碗啦，然后有什么什么筷子舞啊、嗯、有什么几个动作、嗯、但是现代舞的那种意境里面加入到了蒙古舞当中，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碰撞呢？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嗯、会把现代舞和蒙古舞把它结合到一起？ 嗯，这个蒙古舞是很豪迈， 嗯 嗯、这个从小我们从小都学这个蒙古舞， 嗯 嗯，甚至我们不学古典舞，不学其他民族的舞，但是蒙古舞是必须要学的、 嗯、 所以说我们有深厚的底子。 嗯， 然后到了北京以后，我们又开始接触这个现代舞，我觉得现代舞这个身体运用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嗯， 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很有观赏性， 嗯 嗯嗯，很科学， 嗯 嗯，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个现代舞的东西放在这个跟蒙古一起去结合， 嗯 嗯，刚开始弄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嗯， 但是我又去跟黑人的叫小丑舞， 嗯， 然后像欧美的一些什么机械舞啊，还有什么锁舞啊，这些 锁 街舞类的，这里面又分很多很多个派系，很多种，跟街舞又结合，我自己又去学习， 嗯， 然后跟街舞、跟现代舞、跟这个蒙古舞一起去结合， 嗯， 我觉得出来的效果是我想象当中的，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 嗯， 它的视觉冲击很好， 嗯， 不那么单一了，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是试验， 嗯， 就是那个时候是试验，就像现在我把蓝印做成，小剧场版，这它是也是一种试验，这个实验哈，嗯，我不知道，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不知道成功与否，我也不去考虑别人的舆论，我再做我就按我的一个想法，按我们大家的一个想法去做， 嗯。 那成功了，那我们就是一个先例，不成功我们可以接着去尝试，至少我们去尝试了， 嗯， 我经常说你连尝试都没尝试的人来评价我是你没有资格的， 嗯， 我也不会去听你的， 嗯嗯， 我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 嗯， 老艺术家， 嗯， 但是我肯定是尊重他们的，但是他去抨击我，他去指责我，嗯，去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时候，对不起，我不听， 嗯， 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 嗯， 那我们团队有一个口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说自己的故事， 嗯， 我觉得这个自己的方式很重要， 嗯， 这个方式是你们有你们自己主持的方式， 嗯， 别人有别人的方式，我们有我们自己表达的方式，去诉说的方式，那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诉说的方式， 嗯， 那我们就要坚持，嗯 嗯 嗯， 这是古愣老师对于他自己的创作的一些想法。 嗯， 那其实昨天看完舞剧的时候，我会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想，我说为什么蒙古舞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就我不懂舞蹈的一个人来说， 现在眼睛已经发亮了，又开始发亮了。 就是我是特别喜欢我之前就在给大家发预告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蒙古舞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舞蹈，因为蒙古舞的那种豪迈、那种洒脱，男生跳起来那种帅，是就是可能别的舞蹈没有办法去超越的。嗯，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放一下我昨天就是感动到我的一个片段，蓝印当中一个舞剧感动到我的一个片段。那我们先进一首歌，一首歌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给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 一会儿见。 好不容易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国博二十七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看视频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 年 计 划。还有活力982啊，一直播的活力982。我们刚刚其实在这个间歇就是空隙广告的这个空隙时间，跟古楞老师聊了一下，说我们在这部剧当中有很多仪式感的东西。比如说我在舞剧当中看到了说敬酒，然后蒙古族的这个像敬天敬地，然后 敬祖先 的这样的一些仪式，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仪式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有的，蒙古族的仪式感是非常强的，包括这个我们蓝印这部舞剧里面有一段是打猎的啊，就是几个人就是。有比赛，像比赛的形式，看谁先打到猎物，谁打的猎物多啊，是这样。然后打到猎物以后，我们会感谢苍生天，老天给我们赐予我们食物，给我们一个丰盛的一个餐啊。然后也会感谢这个我们打到的猎物，感谢他用生命，对， 来供养我们， 对，然后会祭拜啊，这是我们对这个猎物啊，对长生天的一个祭拜。然后我们这个还有博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蒙古族的摔跤手博客，他是我们蒙古族一个身份很高的一个身份啊，就是想成为真正的男人，蒙古男人，他必须是一个博客，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摔跤手博客，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身份的象征。我们这个剧里面也是我们也有博客的舞蹈，但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博客，我们想成为博客的一段舞蹈，他真正这个博客的舞蹈结束了以后，他才是这个把这个彩带 啊，蓝色的那一 个，对，蓝色的，对，那个彩带是赢一次比赛上面加 一根绳， 加一个彩带，所以说这个彩带越多，代表这个身份越高，这个博客手的身份，所以说我们是在舞剧里面也加入了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也想成为真正的蒙古男人，就是用这个最强壮、最这个活力的一个感觉，面对所有的事情吧，勇敢这样。 那很多很多的仪式感加入到了这部剧当中。 是的，是的， 就是我会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想问古楞老师，就是因为我们这部剧呢，它是一幕到底，是吧？ 啊，那么一幕到底可能就是比方说这个有故事啊，有情节转变的时候，那这个就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转场的时候，我们一幕到底的时候，这个里面肯定会做一些特别精巧的一些设计。 嗯 啊，这个可以给我们来举例子说一下。 所谓的这个一幕到底就是它没有一幕二幕之间的一个就转场。 嗯， 就是我们就没有转场 啊。嗯， 就是不用担心这个。 嗯嗯嗯， 我们就是就像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样，就是从头讲到尾 啊。 如果说有幻景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都是在明面上 哦。 嗯，就是不会去藏着掖着去一幕二幕中间停个半分钟要转场啊。 嗯嗯， 怎么怎么样，什么二幕三幕之间去怎么怎么样，没有，就是一直都是在行云流水。 嗯，很流畅， 就是无缝连接。 嗯， 是这样的。 嗯， 啊。 哦， 也没有什么中间的话外音呐。啊，也没有这个暗场啊，也没有这些其他的，就是一镜到底，就是这样。 哦，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剧照。 哦， 嗯，这是我昨天偷拍的。 这个技术还是可以的。 嗯，啊，我觉得对，我刚刚说要给大家看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片段，我现在给大家放一下啊。这个片段是我毫不夸张的说，我当时看哭了，真的看哭了。然后可以现在给大家来欣赏一下。有点卡，系统有点卡了。 对，我们一会儿再尝试着再 对一会儿尝试着 再播放一下。 对， 因为从中间看的话，可能大家还不知道一个头绪。如果从像有一样从头看的话，知道这块是个什么环节。 我们这边可以给大家看的是它是一个一开始是你有很多个好几个兄弟围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跳舞啊，欢呼啊，这是打猎之后的吧。 是这样。远古老的萨满。他把我带到一个我们最蒙古族最鼎盛的时期。最好的草原上。最好的草原我们用蒙语叫涵盖。 涵盖。 就像藏族的有香巴拉呀。是这样的。然后实际不是我真正的人，一个躯壳去了，我的灵魂去了。对，然后感觉是有很多的好友。兄弟。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 大家都走了， 突然发现这个不是真的。是我想象当中的。所以说我那时候很失落。 是的。 那 我们来看系统，现在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吧，来看一下。还是 照天使。 的声音上还是有一些， 是的，声画还是有一点不同 步 呢。很遗憾啊，我们这个我昨天还费劲巴拉的拍得特别好。我拍得特别好，镜头特别稳，我就是哭擦眼泪的时候我都没抖。 那这个擦眼泪这个就啪那个点就打到你，那个点是什么？ 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都有点想哭，就是一下回到现实。古龙老师，一小剧场的魅力在哪儿呢？就是我刚才说你连演员的呼吸声你都可以听得到的。这个部分就是他的朋友们，他想的那些朋友们，一些好的东西全都散去的时候，剩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舞蹈的时候，好像还是在跟别人欢呼，去一起玩一起闹的时候，是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场景我觉得是就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 特别惨感觉。 对，特别惨。而且还有现场古龙老师自己，本来一开始大家欢呼就很多人的声音，最后只剩他自己一个人的声音的时候，就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理解对吗？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刚才说的以前跟哈姆雷特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的小孩看了以后他就说啊，这个人喝醉了。然后哭了。 对。 然后有些人是觉得他的这帮兄弟们不要他了。把他自己留在这儿了，他哭了。那有些人像你知道的，就是 就会说啊、哦，他想象当中的这个这些兄弟们，实际是一个是想象的，不是现实当中。所以说回到现实以后，他很伤感，很凄凉的就哭了。所以说这个舞蹈魅力就在这儿。每个人看，每个年龄段看，每个不同职业的人看，都是有他自己的见解。就是可以这么说，你想要什么，舞蹈就会给你什么。他不是强加式的。他的想象空间很大。像如果说像唱歌的话，比如说我爱你，他就会唱出来。 对，他会有固定的歌词。 对，他是一个定、啊、已经定了。但是舞蹈的我爱你那太多。我说我爱你的用舞蹈肢体来说我爱你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想象到，哎， 我爱你啊， 这个人可能是在说我恨你、或者是我不喜欢你、他就看这个观众想要什么、脑子里是想要什么。 其实有很多的理解都很主观。 是的。 这也是舞剧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体验。那刚刚聊到了舞剧这个蓝印一些很多的片段一些仪式，那其实想问王老师，我们的舞剧现在有市场吗？ 这几年我们的不能说舞剧有没有市场吧，这几年的戏剧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因为我们的眼界宽了，国内的国外的民族的现代的很多。然后舞剧的市场相对来说门槛要比较高一些，它不像其他的舞台形式，可能大家看话剧就看故事就可以了。舞剧呢相对来说对观众要求相对来说是有门槛的。它跟歌剧的要求差不多。 对，像我这种有艺术鉴赏能力的， 所以说以为你是很纯粹的观众。你看懂了。 对对对，我主要我用心看了。 对，主要是我位置好。 对位置好，位置好。 我说能听到呼吸声呢， 你后排也可以听到， 后排也可以听到，是吧？ 小剧场嘛，我跟你说小剧场的魅力嘛。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话剧、舞剧，包括歌剧都在做小剧场。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但是也对表演者是一种极高的挑战。那小剧场的这个，我们知道蓝印的这部剧是以民族文化作为一个点来去做的。那在舞剧的市场当中，民族文化对于舞剧有哪些的影响，或者说对于舞蹈对于这个市场有哪些影响呢？ 它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因素。一是呢，就是民族文化呢，它是有一部分需要保留和传承的，不是所有的文化我们都要去挖掘去怎么样。就是所有的民族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它都是经过大浪淘沙。 是的， 它几千年几百年经历下来，它能存活到现在，它还是有原因的。经受过不同文化的冲击能保留到现在。我们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要去市场化运营？第一，我们的条件受限制，因为第一，我们现在的市场文化市场很好。第二呢，我们的这个是作为一个民营团体，我们必须要存活于这个状态下，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去把它变成所谓的商品哈。那我们这个商品是打着引号的，但是艺术品能不能变成商品？那我们只能说是在不贬低它的艺术价值的同时，我们给它提升它的价格。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变现的方法，那可能就是通过票房。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古老师，我们的戴来老师的这个他们的技艺输出，就是我们现在也跟地方一些院团在合作，在帮他们去打造当地的文旅项目。这个也算是尝试吧。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古老师因为这部剧他放弃了所有的这个对他跑出来的橄榄枝啊，他所有的一些好的机会他都放弃了。这也是他执拗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两年来的大剧场的巡演的过程当中，就梳理了一下关系。我们觉得说这部剧适不适合走市场，适合走市场。虽然说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舞剧市场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的过程当中，但是我相信因为我们的这个欣赏水平越来越高，包括国外的很多大的院团以前是不来我们亚洲的，但是现在相对来说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相对来说都优越于其他国家。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市场还会很好的。 这是舞剧的一个市场，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也会以这样的形式再继续下去。 是， 嗯，那舞蹈，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舞蹈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学习民族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其他舞种的影响？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让一个跳民族舞的人去跳街舞，或者是让跳街舞的人去跳民族舞，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就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 嗯，每一个民族的舞蹈，咱们56个民族有56个气息， 嗯， 56个 穷低阶美食一家， 不同的这个。感觉啊，它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要领，很简单，对我们这个专业的人来说，这个分得很清楚， 嗯， 说民族舞这个它不会乱串， 对， 但是那跳民族舞的人跳现代舞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难度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呢？它是有的， 嗯， 它发力方式都不一样， 嗯， 但从现代舞刨去到街舞呢？更是一个大的一个跨越， 嗯嗯， 所以说这个我做这个结合是很难的， 嗯 嗯，我用了很长时间，我也自己去，不，我也刚才说了，就各个都学了， 嗯， 像街舞，我自己去各个地方，包括跟日本老师学，包括跟韩国老师学， 嗯， 包括这个黑人的在武林争霸。第几届武林争霸的这个黑人的叫 Russell， 罗素， 我也专门去找他拜访他， 嗯， 我去跟他学他的一个舞种， 嗯嗯， 那个他们叫 Crumping， Crumping， 就是用这个中文叫小丑舞， 嗯， 我觉得他的发力方式是真的太牛了， 嗯 嗯，然后我给他表演我的蒙古舞，他给我表演他的这个舞种， 嗯， 他觉得。这两个舞种很接近， 嗯， 我说接近在哪儿呢？他说我们都大， 对， 但是我们的发力方式是我们是以这个歌的一个情感来有起伏的，但是他们是完全是点， 对， 用节奏， 嗯， 它是在节奏里面的。那民族舞可不可以融合这个节奏的东西呢？ 嗯， 又有情感又有节奏，这就是视听它全都有了， 嗯， 那我就这么想。去把这些东西融在里面，包括这个蒙古舞，我也教他， 嗯， 教 Russell 去怎么跳蒙古舞， 嗯， 我们俩一起去完成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舞剧里面的一些舞蹈语汇， 嗯， 这里面有很多他的一个成分，对，然后还有其他人，包括这个什么咱们中国国家队的这个机械舞的。像牧童啊， 嗯嗯， 像这些人都，他们都贡献他们的力量了， 嗯， 都是我的好朋友， 嗯， 所以说这部剧的这个这个外界的这个舞蹈的这种，是给我们的力量是很多的， 嗯， 然后我还想再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自治区的这个领导哈， 嗯， 你是我们的这个文化方面的领导说。看完我们的首演以后， 嗯， 他们就握着我们的手就说蓝印这部舞剧是蒙古族舞蹈史上的革命， 嗯， 我觉得这个话是真的对我们太大的认可了， 嗯， 我听完这句话我马上就落泪， 嗯， 这个我们这么艰辛做出来这个一个作品备受家乡的领导认可， 嗯，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没错， 所以说从那以后我们更有信心去往下做，从2016年的1月9号首演， 嗯， 领导说了那样的话， 嗯， 父母官，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的在新的尝试， 嗯， 我们从大剧场的实际大剧场是百十来号人的一个那舞剧， 嗯嗯嗯， 但是我们用9个人去呈现，而且也是一个新的形式，新的舞蹈语汇，然后这次又减少到4个人， 嗯， 舞剧能有没有可能性用四个人去跳？ 嗯， 可能民族舞剧我从来没见过， 嗯， 9个人的我都没见过， 嗯， 但是我们能不能创新，能不能去4个人去体现出来？ 嗯。 那这次是我们的一个尝试， 是 成功与否，就是 看大家的评价， 对，我们在做， 嗯， 但是我们这几场演下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问题， 嗯， 我们会不断的改进， 嗯， 就是希望这次实验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实验吧， 嗯，也希望我们的蓝艺能够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去接纳它，去看懂它，去理解它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意思。 嗯，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蒙古族的一些乐器当中，包括舞蹈当中，马头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对， 那大来老师作为一个马头琴演奏家，你也平时也作曲，也经常去演奏，嗯，去演出，那您认为马头琴在蒙古就是蒙古族文化当中的这个传承和他的这个表现，如何把它发扬光大呢？沉默， 沉默。嗯，不是，我在想呢。 嗯， 那现在就是我们马头琴，现在比较特别能活动的活动家是我们齐宝雷高，我的师爷，啊， 宝 雷高老师， 嗯， 对，他一直在最前线， 嗯。 你别看他七十多岁了，他实际还是在为我们马头琴在做他最大的力量。 嗯， 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实际一直在走他的，包括刚才演奏的《万马奔腾》， 嗯， 都是他去做的。 嗯， 所以实际我们吃《万马奔腾》，我们吃了两代了， 啊， 对，我们还在这样的，所以。创新这个确实是对内蒙马头琴来说非常重要，现在通过跟外蒙古的一些音乐的这样的世界音乐的相结合，然后我们也发现这个马头琴的一些更多的多元化。实际我想在这个创新上，马头琴就像金属音乐一样，金属音乐有这个后现代金属、现代金属，还有这个 各种各样 工业金属，还有这对，还有这个宗教色彩的那叫什么金属来的，那叫吸血鬼那个叫什么？ 嗯，不知道。 烟熏妆的那种特点的那种啊，那。我忘记了，然后呢？你看，它这也是一种金属的一种呈现。那马头琴也可以变成这样的嘛？比如说，马头琴跟摇滚乐，马头琴跟把它们相结合的，这样更好的融入进去。而且马头琴更多的节奏感很强的，它是，它节奏感非常强，它不只是旋律上的一种呈现，节奏感也非常强。嗯，比如我给你表演一下哈， 欢迎。 其实这个马头琴现在也在跟这个摇滚乐，包括涵盖，涵盖乐队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跟这个 调试一下。 对，你看我们试一下。 有点突然， 说来就来，说停就停。 对， 实际这是一种摇滚的一种感觉。对，所以是我也是，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曲子，然后 自己作词作曲， 对，是这样的，挺会。 对， 准备什么时候发呀？ 准备什么时候发表？ 对， EP 正在 制作当中， 正在制作当中，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买， 对，发了之后，发了之后再来老师再来一次， 对 对，可以 加上现场乐队，对不对？ 嗯 啊，对，可以的， 是的，刚才带来老师也给大家讲了一下马头琴的文化的对于蒙古族文化的这样一个传承。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请到了三位老师，能够给我们从各个角度，从舞蹈的角度，从舞剧市场的角度，从马头琴的角度，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蓝印》这部舞剧它是什么样子的，那舞剧市场在中国是什么样子的，马头琴又如何传承下去。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现场，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也了解到了很多。 对，没错。 郭老师有话想说。 对，我想对所有的舞台表演艺术工作者，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格言。是话是这么说的啊，我不是人群当中的其中之一，而是舞台上的独一无二。我觉得所有的舞台上工作的人员都有这样的心态才对。 是的， 说得真好。 不管是舞蹈工作者也好，还是这个戏曲工作者也好，我们在传承中华文化的这条路上，一定要非常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才能够把我们民族的文化，把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发扬到世界各地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也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是的，没错，没错， 没错。我觉得今天也是非常有幸能跟大三位老师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交流，也非常，我觉得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听我们广播的这些朋友们，相信你们对民族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和理解。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三位来到现场，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还会有青年说，还会有更多的优秀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是主持人雨薇， 我是孔文，再次感谢三位老师。接下来是 活力喵， 活力喵最客，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拜拜， 拜拜， 再见。 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